现金。 刘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嗡嗡嗡。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乔杉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全上家里 乐 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小柱，如果你在地铁上遇到一个色狼， 哎呦，女的， 盗采花的女淫贼呀、啊！ 对， 王大雷，假如说你现在碰到一个盗采花的女淫贼，哎呀，对你这儿啊，摸摸缩缩，哎呦， 哎呦，行了， 兜在哪儿呢？ 这是女贼，不是女淫贼。 对，这没有淫， 淫贼偷的和贼偷的不是一东西。 哎呦，对，一要金钱，一要肉体。 对，这摸，哎呀，这是这个明星的后臀尖吗？ 哎呦， 先摸摸他肋巴叉。 你是就这么干看着，还是怎么着？ 看他都没有还击的余力了。 他摸摸我干看着。 那个在琢磨找 好歹，我得说一句，别忘摸了。 对对， 这男生不怕这个是吧？ 男生 怕 怕 也 怕， 真的真的，小花，你是不能想象，要一长得齁寒碜的那女的，老这么摸也难受 了，然后还老乐， 这都得有家属陪同。我告诉你， 这个色狼呢，最近真的出现在一些地铁上啊，或者是比较 几号线， 不一定，上海有，北京也有， 哦、 这个还有拥挤的公交车上。就是因为利用这种作案的这个条件吧，所以呢，一些色狼就寻求这种创造这种机会去骚扰女性。 对， 怎么创造？不堵愣堵？ 不是，你比如说啊， 愣挤他呀， 后边人还得上车呀，一使劲，啪，俩人粘上了。 淫贼的思路就是说，不是哪车厢人少，我上哪车厢；哪车厢人多，我往里挤。 那不一定，淫贼思想是哪车厢美女多，就往哪车厢。 这是看不出来的。 对、 啊，这得挤上去以后，在车厢里再找。而且淫贼啊，他的标准跟你不一样。 对，是女的就得。 他专找的是那种看上去比较柔弱的女性。 哎、 如果这美女啊，1.78米，长得160多斤， 嚯、哦， 穿着4.5的篮球鞋， 他也不敢动。 肩扛着禅杖，腰挎着戒刀。 您说这是鲁智浅的哥哥， 鲁智深。 所以说，分析他们这个心理之后呢，我觉得对付淫贼啊、色狼啊，必须要反击。反击的一定要很准稳， 他是很准稳，人家是稳准狠， 稳不了，稳得放在最后一位。为什么呢？ 嗯， 地铁在运行当中， 哦， 也许有刹车呀，也许有超车呀， 等会儿还有超车，地铁还超车呢。 公交了，他又说的是 哦，是搁一块儿说了。 为什么我要说很准稳呢？ 嗯， 先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显得你特别厉害、 哎， 轻易的不敢让他靠近。 对， 这是狠， 把那俩大獠牙露出来。 如果 比如说他那个淫贼正欺负你呢，你赶紧对上眼儿转过来，干嘛呢你？ 那都不用，就直接发出哼哼， 你要再狠一点啊！我说你要再狠一点的话，你还可以呢，手里拿什么都往脑门上磕。 哎，往谁脑门上磕呀？ 自己脑门上。 哦，自残哈。 对，就显得自己狠，啪一弄， 血下来了。 对方肯定吓一跳，但狠呢是为了吓唬对方。但如果他真的不怕吓唬呢，他要继续进行，那么你就得准了。 头一下狠的不准是吧？ 不是 打偏了。 狠呢是指的是这个目光气势，然后 不是跟砸自己那一下的，不是够狠的没砸准。 不是那个能真的吗？那讲假比真 啊。 最后一下狠，比如说拿这冻着倍儿结实的一个矿泉水，冻烧鸡还拿在地铁上去啊？ 还倍儿结实，这是搁冷藏那盒里。 你这是什么动机？ 好好好好， 这就是动机，真正的动机。 拿着这个水。打一下没有震慑力啊，再打第二下啊，瓶子也碎了，冰碴溅哪儿都是了。当时 银贼怎么？ 银贼就傻了， 傻了。 一会儿银贼就反过来了，哎呦，这胖子有点傻呀。 我呀， 肋巴叉后臀尖， 还是没摸到， 因为我周边已经没有其他人了。 所以如果说这个色狼确实是这种不得手不罢休的啊，我觉得咱们完全可以利用身边可以用到的一些器具，比如说王大雷。眼镜行不行？ 赶紧从书包里拿出眼镜来戴上，看清楚了。哦， 你呀、啊，我认得。 魏小柱，把发卡摘下来。发卡呢，这黑卡子呀，俩头挺尖。小柱 捅谁、 啊？拿个别针耳环。 我还真热闹。 不是，他戴耳环我都理解，他戴别针干什么？ 嗨，爱美嘛，在这别一个什么小孔雀，小蘑菇。 我还别个长江岸呢，我。 完了以后，你拿那针你嘿。 我还没听说哪位打架拿别针跟人比划呢， 费劲，就拿那小针扎他， 捅一下，扎他后臀尖上， 对， 扎他肋巴叉上， 耳钉摘来， 我怎么听这么耳熟啊？ 配合这种声音，哎哎， 他不围扎不上是吧？ 当然，实在说这个淫贼也不怕扎，那你就报警，或者你大声的呼救。 我现在是哪儿啊？有人告诉我。 我觉得你顺序说反了，小花，最后呼救，先不喊人。 车里不挤吗？把你嘴给挤上了。 那我这哎，这怎么发出来的？ 你可千万别不怒不争。 对，我应该不离不弃。 哎，咱们还是看最爱的节目吧。 说来就来，这节目也不知道几点。 法治现场， 现场， 需要的时候就来这节目。 本节目由满天星牌别针独家赞助播出。 别人就别不住啊！ 法治现场，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侯宝林。今天我们新闻是这样的，您点过餐吗？ 废话， 请看报道。 等于点餐就看报道了，看人家点菜有什么意思？ 这该美食节目了。 这是重庆大学城一个快餐店的老板，您好。 哎，您好， 吴先生，您好啊。听说您刚才报警了 啊？ 那您还这么高兴？ 不是高兴，我给气乐了。 啊，气乐了 啊？ 什么事让我们也开心一下？ 哎，您不分享我的这个苦恼，您这开心一下。 哦、对，那 咱要不是综艺节目， 让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您的苦恼，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呢？ 嗨，刚才呀、啊，也不知道哪有这么个人，手太欠了，把我这菜单上所有的菜点了一遍。 所有的菜？ 对， 点一遍。您菜单上都有什么样的菜呀、啊？您能跟我们说个三样五样的吗？ 头一道菜、 啊，我就知道您有， 拍黄瓜。 哦，拍黄瓜。二一道。 炸花椒盐儿， 三一道 糖拌西红柿， 那也还是算家常菜。 仨菜就听说家常菜来了。 那您最贵的菜是什么菜？ 水煮肉。 水煮肉，一共多少？ 92道菜。 92道菜。 哎， 还点别的了吗？ 没，菜单上正反面所有的他都点了。 饮料呢？ 盖饭饮料一律都点了。 哎呦，后来呢？ 我把这些菜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到点餐的这个人留下那个地址给他送餐去。结果您猜怎么着？空城计了， 没人， 没人不要。 哦， 完了，您真是听节目的， 很蹊跷，很诡异。我们跟随民警来到了现场，在吗？在吗？在吗？ 您干嘛呢？我这中午睡会儿觉，您这彪彪彪彪彪彪，在我隔壁这儿，在吗？在吗？在吗？ 老先生，这房主是您邻居吗？ 您看还看不出来，他都住我隔壁了，还不是我邻居吗？ 谁让你住这儿啊？你是不是探亲的呀？ 我说警察同志，这个咱们好好聊行吗？ 好好聊啊！ 我就住这儿， 不许聊啊！ 您想问 什么？邻居是吧？ 啊，这家是我邻居，隔壁吧？您看都看出来地理位置。 人呢？ 没人通知我得看着他。 您介绍情况吧。 我们家呀、有六口人，我呢跟我老伴儿。 邻居的情况您给介绍一下吧。 他们家 啊， 那谁知道啊，这都一个多月快俩月没人了。 哎，那你不是刚才拍胸脯说邻居吗？ 不是，邻居只是个方位问题，他有没有人我可不知道啊。 你好好说，不好把你带走。 他有没有人就把我带走了，这件事还要顶案。 那你前头那么多话让我们引起了很大的兴趣。 别问的我吗？ 啊，那就是说这段时间这个您邻居在家吗？ 不知道啊，真不知道。 买菜做饭的没碰见过。 听我说，买菜啊还有可能碰见，做饭我也碰不见他。 他们家做饭不开窗户呀？ 我也不对着他们家窗户住啊。 空调也没用过。 您啊，您容我，您给我三天空，我天天听听他们家好不好？ 不是从细节上面调查吗？ 我也没从细节上注意过呀。 行， 完了。 李队，我是实习的，问的还行吧？ 看我这单调，差点把我带走。 这还麻烦了， 麻烦了，不好找了。他电话您知道吗？ 不知道，那不是我们家亲戚。 有托付您什么事儿吗？ 托付我？ 了解就这么多是吧？ 这就已经不少了， 不能再多了。 不用再多了，啊。 哎，队长， 不用再多了，这个你的实习期也不用再多了，好吧？ 那队长，再给我一次机会呗。 老大爷，您呢？多替我们经营点心。 嗯， 如果这房主回来了呢？ 您蹲着个点儿，哎， 我蹲着个点儿，没点儿就给我画呀。 你替我们蹲个点儿啊。 您放心，我早上也都蹲好几个点儿了，肠胃不好，老蹲点儿。 那三点以后教您行吗？上午的？ 没问题。 队长，有人帮咱们蹲点儿了。 你现在就回到你们学校去啊。 哎，这个事情啊，民警也觉得很蹊跷，把所有菜都点一遍，但是始终找不到这个点菜的房主。联系到前不久的一件事儿，民警怀疑是一个人作案。什么事儿呢？前不久啊，有这么个小伙子在手机上打开自己常用的外卖软件，在一家看起来规模挺大的中餐厅下了一份54元的外卖单。点好菜之后呢，这小伙子特意将送餐地址选在了离自己住处不远的一个科技园内。半个小时之后，外卖小哥提着他点的什么手撕鸡啊、鱼块啊、螺丝啊，送餐到了这个科技园。可是呢，打过电话以后啊，小伙说我不在单位，也不能让您一直等着，您就先放楼下前台，我一会儿转账到店里。外卖小哥一看这也是个科技园呢，不会骗咱们吧，就54块钱的小钱，于是呢信以为真。可等外卖小哥一离开，这位有模有样的从家里走出来，然后呢从前台提走了这顿佳肴。可是说到给钱，那可是分文没有。队长，您听我说一句嘛。队长，您一上午都不跟我说话了，干嘛还小孩子气啊？队长，我有想法。队长， 让我说一句啊，你还回学校吧。 案件正在审理当中，那位实习民警被送回了学校继续深造。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这位大妈很有意思啊，初学网购兴奋不已，买了很多东西，金额不断上涨。她以为但凡扔到购物车里的东西都是拿不出来的，必须买。所以您看她最后买了什么？ 哎呀，这个买多这怎么办呢？这哎呀， 老太太别着急哭，您先说说怎么回事儿啊。 哎呦，我这不是我也炒一把，这上网买那东西，我看那东西觉得好，我试试点吧，没想到我当时这个手一哆嗦，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就点了一溜，我一看怎么办，这就买吧。哎呦，580卷的纸巾呢。 买的是纸巾呐！ 啊， 你别说，你老了还挺精。 我买纸巾怎么看出我精来了？ 防患于未然呐，你就防备着自己将来落炕了。买纸来不及，这样先预备500多卷，怎么擦着也没问题了。 哎呦， 你不会让你老头买吗？不会让你们孩子买吗？谁不知道这街里街坊的人家是网购达人？你说你挨着俩达人，你非得自己实验，买了这么多卷，你这玩意儿年年贴对联，一个月换衣服，你这么多纸也用不完呀、 这没有贴白对联的呀， 比你瞎买别的强多了。我跟你说，你买卡子、你买个纸呢，全家都能用，是不是？ 我没听说过。 一年一年用啊，对不对？ 哎呦，愚公精神搁这儿了。 你用不了，给你儿子。 对 呀、啊，儿子用不了，给你孙子。 子子孙 孙，无穷匮也。 哎呦，俩人说的还不一样， 是不是？ 什么叫是不是？ 人送亲戚，你送朋友，人都用得上啊。 我问你，你参加人家婚礼，出席人家寿宴，拿手指不不包点钱吗？ 哎。 拿出去啊， 就不算不包钱也堆成一个寿桃，是不是？ 拿手指堆寿桃，你拿我当变戏法的了，还不让人揍出来。 那你我们给你出这么些主意了 都搜的， 说你别让你网购晚上就学坏了。你 哪主意有这句啊？ 哎，刚才这个事情呢，你看虽然发生在这个胡同里呢，几位大妈聊挺起劲儿，但是呢要说这位网购的呀也是稍微没有经验了。您不知道购物车里的东西不一定都付费吗？您就花了705元买了580元纸巾， 可不真的吗？钱都给人家了。 那您现在纸巾放哪儿了都？ 放小屋堆着呢。 听说您还腾了家具。 是啊，把大衣柜里都装上了。 双人床改了单人床。 嗯，双人床改了纸巾床了。 怎么？ 啊？ 这几天我这个肚子不老合适的，老闹肚子，找您。寻十卷纸啊， 寻呐！ 拆床，拆床！ 我说那床那么软和呢， 嘿，这是纸梦思的。 后海、前门、大栅栏、SOHO、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弟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那地铁上呢，几乎每个人都低头玩手机，要么就是看游戏、看电视剧、聊天，反正不亦乐乎。只有殷小柱和他对面的一姑娘呢，互相冷眼相对。终于，那姑娘忍不住说了：“你也是手机没电，开不了机了吧？” 小花啊，和王大雷。小的时候实在闲极无聊，跑到铁道那儿看火车去了。火车呢越开越远，俩人望着远去的火车有以下的对话。小花说，铁轨越远就越窄，那么大火车也掉不下来，哎，你说这玩意儿走得好好的真够奇怪的。王大磊一听哈哈大笑，你傻呀，那火车不是也越走越小吗？ 那天啊，殷小柱被一个大妈骑着电瓶车从后面给撞倒了，疼得直流眼泪。那大妈也慌了。这个时候啊，突然跑过来一个帅哥，特别紧张的关心殷小柱能不能站起来。小柱点点头，然后啊，这帅哥特生气，指着大妈：“怎么回事呢？咱们撞人了，咱们开的，弄坏了怎么办？”然后呢，殷小柱一看把大妈训成这样，也不好意思了，说：“没什么事儿，得了您，别为难大妈了，她也不是故意的。”哎，帅哥一听高兴了。妈，没事儿，不会讹人的啊，走，咱回家了。王大磊啊，他爸对他管教非常严格。那天晚饭之后啊，王大磊他爸开始训孩子：“你过来， 快， 干脆咱俩互换角色吧。”“ 嗯，不是，你是老爸，怎么能够互换呢？”“ 嘿，你这孩子啊，啪啪。”紧接着王大磊挨了几掌。王大磊捂着脸奇怪了：“老爸，我说错了吗？我们不能互换吗？你打我干嘛呀？”他爸更来气了：“你说这个月我都有20多天去学校了，你有我去的多吗？” 小时候啊，上地理课，这个小花不好好听讲睡觉，老师在讲台上讲，这个尼加拉瓜大瀑布是世界上最大的瀑布。这个时候突然发现小花睡觉呢，就走过去喊：“小花，你不听课啊？”小花睡眼惺忪睁开眼：“老师，我听课了。”“嘿，说瞎话。那好，你说刚才我讲的什么，你给我重复一遍。”“您刚才说的是您家那块大破布是世界上最大的破布。” 殷小柱带女朋友呢逛店，跟这个老板趾高气昂：“老板，今天是我媳妇儿的生日，把你店里最贵的首饰拿出来给我看看。”老板赶紧找了一个：“您看那块表怎么样？”小柱一扬脖：“多少钱？”10块钱卖给您。”什么？才10块钱？这么便宜，配得上我这美丽的媳妇吗？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有 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那这么感慨，又看见什么了？ 有的时候 是人家把你甩了呀，还是说你求人家，人家没答应、啊？ 没有，人呐，有七情六欲。 哟呵，今儿改讲座了， 就早上听评书了是吧？ 不知道啊，这是有点开篇那个要聊几句闲篇的意思。 啊， 来来说吧说吧说吧，喜怒忧思悲恐惊， 其中说这个悲、恐、惊，有怒吧？这几种情绪、对人体最不好的。那你们两个人都是人体对吧？ 对对对， 你不是。 这种情绪你们是怎么排解的呢？ 怒忧思悲恐惊。 对对对对对， 要是吓着了回去吃点就行了，叫压压惊。 有这种跟鸡精很不一样啊，这个哎，总之就是现代人呢，这个面临一些压力，情绪很难得到有效的释放，那么就会拿别人出气。 这是怎么得出的结论啊？这个好像没有科学依据吧。 他说的貌似有道理，实际上就不挨着。 可是咱们三个之间的友爱不是就这么体现的吗？ 咱仨属于特殊群体。 哎，所以网上有这么一个挨骂店就产生了。 挨骂店？ 以前你记得有实体挨骂店吗？ 现在都虚拟挨骂了。 那是网上挨骂店吗？ 模拟挨骂。 这不是淘宝网店吗？销售电话卡，提供什么呢？挨骂业务。你可以加入挨骂一族，你也可以加入这个 骂人 去骂一族，有等级，一级可以拨打电话骂，一次20块钱， 哎呦， 每次5分钟， 哎呦， 10分钟就40元。二级呢是 QQ 上骂，哎，除了语音呢还配合了文字，一次10块钱，每次5分钟，那么15分钟30块钱。三级旺旺上骂，1元1次，有兴趣吗？ 小猪 没兴趣。 去吧。 不去。 你不最近正缺饭去呢吗？ 哎呦，那骂饱了吧，那情绪更不好了，我再卷别人去。 你听我的，你用那一等挨骂，然后上三等那花钱去。差一那个是你挣10块花1块，一次挣9块。 别挣10块了，10分钟40块，一次最多可以付6块，你来60块钱的，然后你呢再花那一次1个钱的。 对，然后你骂他半个钟头，你三番的骂。 你挣了。 哎，我拿它当产业干是不是 可以的？ 我把我这事业是骂出来的。 这叫少买进哪多卖出。 哎， 但是咱们说咱们仨人里面小猪的心理承受能力最好。 对， 真的。 为什么呢？你的意思我是挨骂长大的、是吗？ 不，有时候小孩淘啊，从小可能多少受到家长的关注一些， 挨骂呀挨揍啊，小猪这都已经习惯了，承受能力强， 但是磨练了你的意志。 看我们是好学生，偶尔一骂挂不住，挂道尽上进心就上来了。 我们这样特别不好，自尊心过强，不利于以后在社会上风吹。 挨一骂就奋发图强。 唉，只有你从小就是在这种骂声中长大的。 对， 越骂越如意， 然后脸皮也变厚了。 关键你不走心， 生存能力也变强了， 神经大条，喜笑颜开，健康茁壮。 我就没皮没脸呗。 你跟他们还有距离的。 行了，您俩人啊别说了，我明白了，就让我花钱啊挨一回骂是不是、让我励志一下。 不是花钱挨骂，是挣钱挨骂。 得嘞，满足一下你们俩的心理。 对， 我弄一免提，你们都听听，咱们一块儿挨这通卷怎么样？ 他还是一对一的。 那不行， 主要对你私人的一种发泄。 对，你 行， 我们也完了还得分你钱。 行，我挨一回骂。 好，那我抢单了。 哎， 哎，来了，你还真快，有排队等着骂你的。 看来我这骂员还不错啊。 啊，那是， 再来一个吧。 是电话的。 嗯。喂， 你， 哎呦，挂了吧。 那么在昨天小柱挨骂之后呢，他 到现在也没说过话， 但是饭量非常好。 啊，看来这个你还是挺开胃的。 我们昨天胡同的徐老师呢，也把小柱摁那儿了， 摁那儿了， 谈谈心，聊聊天。 那给了他多少钱？ 没给。 哦，那不是骂他。 后来小柱抱着徐老师腿哭了。 那是不是偷的东西还人家了？ 徐老师说了，小柱啊，这种发泄方式想法挺好的，想想也不会伤害其他人，但是采用这种方式啊，疏解情绪可以转移一部分的不良情绪，可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你还是应该找心理医生。但是 徐老师爱说但是， 口头语，还是要面对现实，学会解决问题。孙奶奶旁边听了叨咕了一句，倒是不污染环境。 在吃到饱，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到，睡觉起床奔跑洗澡，下班睡觉，谁比谁好， 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丁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李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圣贤 真无。 娱乐七十二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无。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哎呀， 你不是说这儿明星很多吗？怎么一个都没有看到呀？ 哎，这不是，嗨，这不是那个明星们都被我吓李奶奶来了，李奶奶，李奶奶，哎，回电，找我了。 哎，你看咱俩好几天，你都去哪儿了？都不来找我。 哎，其实我心情特别沉重。 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想我想的呀？ 嗯，其实除了想你，还有别的事情。 还有什么事儿啊？你看咱俩都已经快走入婚姻的殿堂了。 是是是，但是这么长时间吧，我一个事儿吧没跟你说，我觉得挺对不住你的。 什么事啊？ 就是头四年呀，我呀就身体就不太舒服 啊， 觉得我最近可能更严重了。更严重了， 那您像上一代吗？ 哎，别，我就这方面的病没有，其他方面病都有。我告诉你，我呀， 别哭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得癌症了。 啊？ 啊？ 那你的意思是，没有多长时间了？ 一年。 那你怎么还会微笑的和我在一起呢？ 没有，我觉得是苦中作乐吧。真的，卓 别闹行吗？ 没给你闹啊，我说是真的呀，媳妇儿。 真的。 真的，我呀就看见你我就想你，我不看你我也想你。当然了，我也不会难为你。半年以后我走了之后，你就往前走一步吧。 啊，我现在没有跟你结婚，你说往前走一步就是说我跟别人结婚？ 我半年就死了。活不了了，天不随人愿嘛，这不就是那进口药用不起呀、啊、 能不能治病你就说， 反正是有效果。 有效果是不是？ 有效果。 凭你这体质没准扛一扛。 这是能扛的事吗？ 你这体质吃点药没准啊踢了马号好了、到时候咱们俩还可以继续在一起呢。你说多少钱？我攒了一些钱，我出了。 那多不合适啊！我可 不 能用你， 万一呢？ 我不能用你钱， 咱得努力。 我心马不能好， 只要管用，咱们就是。 那 怕什么？ 别， 这不是还说有半年的吗？ 那你要这样， 我本来是一颗嫁给你的心，现在我是跟你耗在一起的心。 耗在一起？那这样吧， 我要是万一要是用钱了的话，我再给你打电话。 没有，先取钱去，没准儿气得咔嚓，药到病除。 媳妇儿，媳妇儿，这 痛快着呢。 一得病都这么痛快吗？吸着咔嚓，吸了马虎，要不就扛一扛。 试试吧。 试试吧。 明天咱们通个电话，好吧？ 明天通电话呀。 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mobile you dial is power off. Please try later. 哎，会不会就是一天功夫他就？ 哎，老吴， 小柳， 嘿，你看，咱俩好了有一段日子了， 好几个月了都。 什么时候咱们进一步啊？ 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想跟你进一步，尤其是每次我就看见你，哎，就是丰满的身材，我觉得特别 讨厌。这说多不好。 没有没有， 那你上我们家，然后见见我父母，然后咱们进一步的发展，然后赶快把事儿定下来吧。我也着急了。这岁数 是那小柳，其实啊，就是咱俩这么长时间啊，我哪是啊？我觉得我隐瞒你了特别不好。 哟，咱说清楚了啊！ 啊， 你是不是之前搞过，现在还没吹啊？ 不，那不行，我不是那种人， 哦， 跟那事儿没有关系。 那是不是 啊？ 你偷偷的之前犯过什么错误，然后再通敌啊？ 我能出来了就不简单了，小柳，没有那么严重。 哦，那也还行。 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 那你是不是 啊 打伤过人命？ 我还活得了活不了。 那你到马上手里，你说呀。 我跟你说，小柳，你别着急，你别着急。 我等半天了。 我先跟你说啊，我其实我，首先我特别特别爱你。我呀身体不好。 这个在这一段时间我已经看出来了。 嗯 啊，你身体确实不是太好。 啊 你也背不动我。 是，换谁也背不动你。 但是今后我觉得你这是这样，你加强锻炼就可以了。 小柳，我跟你说，不是那个，我这病可能还不是锻炼的事儿， 遗传的事儿啊。 哎，不是 家族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呀原来当过兵，你知道吗？ 当过兵是病吗？当过兵是一个光荣，你们家应该军属 啊。那个 没关系。 对对对， 这个病我能忍。 这病啊，它并不在这儿呢。 在哪儿呢？ 我呀那个胸口让子弹打穿过。 什么？打穿过你还能活下来呀？ 哎，那个他就执行任务啊，有一次啊，那个、 我没问因为什么，我就问你怎么 是是 你还能活下来呀？ 对，我那个 枪眼在哪儿呢？ 你看没有 眼儿，得有眼儿吧？ 没眼儿已经愈合了，就是他那个子弹呀，擦着那个心脏那个边缘0.007毫米穿过去的，他没死，但是他后遗症留下来呀。 什么后遗症啊？ 就后遗症啊，就是时不常的就老得发病。 什么症状啊？ 胸口疼啊。 疼啊 啊！ 我给你揉揉。 那不是揉的事儿。 我认识大夫，这就行吗？ 那更疼了。每天呀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啊，我都想说这个，就跟你走着走着我胸口就疼，一疼我就想蹲下，我一蹲下之后我就难受，一难受之后，哦，你看这我犯病了， 蹲下，哎，蹲下，哎，蹲下。哎，你别，你先喘，你先躺下。哎，我帮你摁啊。 你别去， 我给你打120， 打120也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你先别死大街上啊。死不了。 我呀听说了，最近啊有一种新的治疗方法能治这种病。 好啊，治啊，快点。 是 啊。 我不跟你说过吗？我们家的家庭生活比较困难。 我明白 啊， 我替你照顾好。 我们家没钱。 我不在乎。 我在乎。 难道你想说什么？你就告诉我呀！ 哎，小柳，你是不是爱我呀？ 我爱你啊！ 我也特别爱你。 那我让你见我父母，就是爱你的表现呀。 咱们俩要结婚的，你知道吧？ 我知道啊， 所以 我同意。 我也同意，我也愿意。可是我这病得治啊！ 治啊！我让你治了。 我手头上不是，你怎么不明白呀？你 我说呀，我 你 教。 哎，他理解的，就是让你掏3万块钱。 你要人嘴是谁说的？李奶奶都听明白了。 哦，你看你直说多少钱？李奶奶怎么说是3万治好啊？李奶奶怎么说出数来了？ 上一轮就是要了38000。 上一轮？ 要我走了。 哪儿来的老太太？这是 什么上一轮3万？ 没有没有，他说呀是那个上一轮融资啊是38000。 老太太跟你还融资呢？ 那我们合伙开煎饼摊来的。 要38000什么馅的煎饼摊啊？ 那煎饼摊，咱说煎饼干嘛呀？ 你说你的枪眼吧。 啊，我这病得治啊， 治啊。 是，老太太不都说了吗？ 需要多少钱？ 38000。 老太太不给你了吗？ 这儿等着呢。 重庆晨报上刊登了这么一条新闻啊，最近啊，重庆九龙坡男子无名也火了，他不仅同时和多名女子谈恋爱，而且在成功的获得对方的芳心之后，又以患了绝症需要钱治疗为名骗取对方钱财。哎，不过呢，也不总是以患绝症为名，有时候说是自己胸口被子弹打穿，有时候说自己是执行任务身体受伤，有时候说是什么打工的时候摔的，有时候说是搞建筑的时候砸的， 反正是闹了一身的病啊， 就为了骗对方这点财，你说容易吗？ 这也是本事啊，而且呢每次啊还都是对每个女孩死缠烂打，说三句谎话，这是他自己说的啊。无名就称了，自己锁定一个目标的时候都会先告诉对方自己身患绝症或者身受重伤，时日无多了，对方呢是自己活下去的动力，如果对方拒绝了自己就会死去。说完这些之后呢，这女孩们都会感动，没遇到过例外情况，这样的手段无名屡试不爽。 从2013年到现在，他通过微信 QQ 等方式和13名女子交往，骗走了20多万，现在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希望有更多的知情人士能够到派出所协助民警调查。 叶鹏看了条新闻以后呢，心里默默地念了一句，我也是风趣幽默，为什么女孩看我都像看缺心眼一样呢？ 因为她没有枪眼。 谁呀？ 有吗？ 没有。 后海前门大栅栏，搜狐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弟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这节目听的是我， 不如马上散伙。 这节目我是主力， 明儿就找人代替。 这节目没我不行， 这说的不是英宁。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弟 英宁 王大雷。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四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 好，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主题歌《三国传奇》，作曲周飞，演唱西游乐队周飞。 中国没有忧臣离间，中国祖国未不所杀，又怎会有李国之乱，十万人孤了长安。如果不是袁绍武断，许攸怎会投曹献计，又怎会火烧乌巢，曹操打胜了官渡之战。如果没有长坂坡前，张飞饿得曹军百万，刘备怎能连吴抗曹，还讨得了美人欢。如果不是诸葛神算，谁又能借风借箭，又怎会火烧赤壁，让天下把三国言，把三国言，把三国言，把三国言。如果魏不曾心敌，怎会心也败走麦城，又怎会有刘备东进断送的唐门三兄弟。前人攻击，如果没有司马懿，曹丕怎么与孔明为敌？可谁曾在争来争去，却是为他人做嫁衣？如果司马炎不历尽，吴也就算魏魏所灭，也不会有60年的三国传奇。三国传奇，三国传奇。 年纪不能低，积极攻于心计，积极记住，积极身积极做水源，积极机会城市不容易，没关系，反正低不能低，积极攻于心计，积极记住，积极身积极做水源，积极机会城市不容易，不容易，反正低不能低，积极攻于心计，积极记住，积极身积极做水源，积极机会城市不容易，没关系，反正低不能低，积极攻于心计。 想念